对，所以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每一个人生活阅历当中最为纯净、最为开心、最无拘无束、自由的日子。 对，而且是你的整个思维开阔，你吸收，让你的人格完善，那是那么一个时间段。 对，提升自己也上一个凳子哈。 什么叫上凳子？你是哪儿上大学？ 行，我们要言归正传，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就是笑。 太阳像一把金锁，月亮像一把银锁，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歌还真不错。 听出来唱的是什么来了吗？ 啊，听出来了。 是什么？ 金锁和银锁。 金锁和银锁 啊，不是你刚唱的吗？ 我唱什么了？ 太阳是一把金锁，月亮是一把银锁，交给你一把，也交给我一把。你来那金的，我来那银的，你也不吃亏，我也挺快活，我也别太乐，你也别哆嗦。 你这捣鼓什么呢？这块儿 就两把锁，我要来一把，怕你不高兴。 谁跟你分锁呢？ 不是分锁呀， 我唱的是金锁和银锁。 哦，没听清 歌词呢。是把太阳和月亮，就是日月，比成是织布的梭子。交给你一把，交给我一把，看谁能编织出美好的生活。 哦，织布的梭， 哎， 锁就不给了。 谁跟您分锁了？ 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过去的一句话。 什么话？ 叫日月如穿梭。 对，日月如穿梭，光阴快似箭的， 形容时间过得快。 您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 那太快了。 您今年有五十岁没有？ 还五十呢，都快六十了。 哎呦，您都六十了 啊！ 你看看，一晃就这么大了。 哎。什么叫一晃啊？ 哎，你别着急，这一晃也是形容时间呢。 是啊， 你人刚生出来都不大吧？ 啊，就是 一说一晃，啊，十岁了。 对对，是这么形容， 是不是？一晃，二十了，这一晃五十了，像您这岁数，晃晃晃晃晃， 怎么样？ 一晃没了。 这一辈子都晃晃了，好嘛？ 这个晃，跟那个剑。同样是形容时间的词儿。 哦，形容光阴日月。 哎，我们算一笔账可以明白一个道理。 哪笔账啊？ 啊，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人类做贡献的时间可不算太长啊。 是吗？ 你拿一个人 啊， 活75岁怎么样？ 人生70古来稀，不错了， 不错了吧？ 嗯， 75岁，每天睡觉8小时。生命的1/3，3/8 24全睡觉呢。 哦，这一辈子光睡觉的占25年。 对，睡去25年， 这就还剩50年了。 50年了，50年，学龄前是7年呢。 哦，还剩43年 啊。小学是6年，中学6年，大学4年， 再刨16年，剩27年了。 27年哪能全是工作和学习的事儿啊？ 还干什么呀？ 这二十七年 啊。 27年你不搞对象吗？ 对了，婚姻大事嘛， 对不对？谈恋爱遛马路，做饭炒菜干家务，打瓶酱油买瓶醋，有了孩子还得洗尿布啊。 这都是男同志的光荣任务啊。 这又得10来年吧。 对了，那这就还剩17年了。 还剩17年了。啊，没事是打打球，下下棋，打打扑克牌，这又得7-8年吧。 那可不，这还剩10年了。 还剩10年了。10年的时间，躺在炕上想睡觉，伸手拿出一张报， 要学习了。 不是，看看哪场的卖球票。 还是为了玩。 哎，又看电影又看球，一天至少2钟头。 又浪费7-8年。 还剩几年？ 还剩2年了。 还剩2年了。 啊， 想起来了。 哦， 上了班得好好干，不调皮不捣蛋。好容易加了一回班， 真不错。 临走偷人一车砖。 剩2年了还捅这娄子。 法院开庭一审判，劳动改造2年半。您说这时间还怎么算呢？